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廊坊城南医院院长张毅坠楼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在医疗圈内，不少医生为张毅的创业遭遇感到遗憾。近年来，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但现实生活当中，医生如何与资本方合作，如何找到创业伙伴，如何在敬用生命的初衷与追求利益的资本之间寻找平衡。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华泰医疗产业基金总经理、创始管理合伙人张全元，盖德口腔创始人、首席专家黄欢，跟您聊一聊医生如何与资本合作。 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华泰医疗产业基金总经理、创始管理合伙人张全元，张总。 大家好。 盖德口腔创始人、首席专家黄欢，黄医生。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一起要跟大家聊一聊医生如何在走出体制之后与资本合作，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坎儿，什么样的坑， 如何在与资本的合作中拥有掌控力，保有话语权，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合作模式。那么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两位嘉宾的背景。 张全元，华泰医疗产业基金总经理、创始管理合伙人，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与医改研究中心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2001届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分子药理学硕士，芝加哥拉什大学医疗管理硕士。在2015年创立华泰医疗产业基金之前，历任中信产业基金医疗控股公司总经理、凤凰医疗集团副总经理、投资总监、董事长助理等职务。在过去的10年里，主持了凤凰医疗集团的主要医院并购项目，参与投资了绿叶制药、嘉林药业、博盛国际、包钢集团第三医院、伊美尔整形美容医疗集团、欢乐口腔、深圳迈瑞、适合基因、微创新通等一大批健康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并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黄欢，盖德口腔创始人、首席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分会委员，北京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常委。黄欢博士出生于医疗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在北京医院口腔科工作多年后，赴丹麦奥胡斯大学皇家牙科学院学习5年，取得博士学位，担任全球发行量第一的牙科杂志《世界牙科论坛报》的中文版总编，世界牙科培训中心 WDTC 创始人。 张毅院长的遭遇让人扼腕叹息，相信警方会还原事实的真相，如果确实存在涉黑涉恶的问题，要依法惩处罪犯，还给张毅院长一个公道。但对此事的讨论中也有一种声音，就是医生是象牙塔里读了很多年书，是技术型人才，离开体制可能危险重重，商场上的险恶尔虞我诈，对于医生这个群体来说可能难以应付。那两位怎么看？你们都是走出了体制，接触了资本的。黄大夫您先讲。 好的，那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啊。首先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了，因为呢这个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呢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很多呢其实发展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尤其呢这种大的这个产业基金他们参与的这些项目，我觉得都发展的很健康的。那当然了，那这一块呢发展的热火朝天啊，很多资本都进来，肯定就是有好有差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极端的一个案例。那么呢不能代表说目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跟情况。像我们呢出来比较早的创业的医生呢，其实也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做医生的呢肯定在象牙塔里面培养出来的，比较爱学习啊，对社会了解比较少，社交能力社会能力相对都是比较差的。那么肯定呢会遇到很多这方面的挑战啊，怎么去面对社会上的很多的实际的在经营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跟股东跟合伙人的问题啊，其实也不光是股东啊，有很多医生自己合伙人之间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那么这都是我觉得是需要去经历的。那么只是说我们从一个完全国有的医疗体系呢逐渐走向一个市场化的或者混合医疗体系的过程中呢必然要经历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张总呢，您其实在投资的过程中之所以做医疗产业基金，肯定是对医疗行业都是非常有理想有情怀的，但是既要对资本负责也要对医生负责，是不是有这样的考量？ 对，我的背景呢其实也是学医出身啊，后来的话呢这个做到了投资做了很长时间。从我来看这个医疗呢其实我感觉我在看这医疗时就是从一个比较分裂的角度去看啊，就是又有投资人的这种角度，又有一些这种产业的情怀，所以我很能理解像刚才这个黄医生讲到的这种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啊。有一部分应该说是很这个已经涉及到刑事案件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肯定是我们的政府啊、公安机关啊自有公论。那么其实另一部分的话呢，涉及到这个现在社会办医，包括医生走出体制呢，确实呢，应该说有些机制上呢理的还不是那么顺啊。这个呢与医生本身的这样一个群体啊，我觉得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医生呢这个群体呢实际上是一个很专业性的一个群体，念专业的书啊，这个接受专业的教育出来以后的话呢，在医院这样一个相对比较专业化的机构里去天天做着一个诊疗这样的工作。当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国家鼓励社会办医，鼓励医生从体系里走出来这样一个趋势呢，很多医生出来了，出来以后的话呢，其实他们面临着无外乎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要加入加盟另外一个民营机构，其实是转换了一雇佣的单位而已，对吧，转换了原来是公立医院受聘，后来到民营医院受聘，这样的人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不适应啊。这 什么样的不适应？ 因为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其实对医生整个的这种考核评价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公立医院里面的话呢带有着第一个是公立医院的一些这种管理色彩啊，同时呢它还有它的科研啊、教学呀、职称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体系。但到民营来呢相对这个体系呢就比较单一一些，因为民营如果是盈利性的啊，老板们想的可能赚钱是排在第一位的， 对 啊，所以呢，这个体系的转换呢，造成了他的观念和理念上的一些转换，有些医生可能会不适应，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有些医生出来以后呢，这个尤其在某些的这个医疗的行业，比如说这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例如像口腔啊，这黄医生所在的口腔，他可能更有体会。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呢，医生可能出来选择自己去独立的开诊所啊，自己去做， 我不想给别人打工了，是吧？我想自己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又会面临到刚才咱们提到的一种，他要突然发现他所天天面临的事情可不仅仅是原来的医疗了，他可能要面临着很多很多跟政府、跟社会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原来他不熟悉、不习惯的人打交道，所以他会面临一些额外增加出来的压力。 对， 那么这种双重压力呢，可能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现在这样的一些困惑。 那黄大夫对此应该有亲身体验啊，有发言权。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民营的口腔诊所工作，是不是亲历了刚才张总说的这样的挑战？ 对对，我现在有两个诊所，海淀有一个，朝阳有一个。那么海淀这家呢，2006年啊，我们就开设了啊。2006年开设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小的股东啊，我没有投资人当时。那么呢，所以说呢，参与到自己创业啊，开诊所，实际上是从2006年，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对，都经历过，所以我很理解刚才张总说的这些，因为我们都切身经历了。因为我们医生嘛，原来是跟病人打交道，非常单纯的一个工作啊，就是看病啊，怎么成天想的怎么把病看好啊。那么而且在公立医院里面呢，其实服务也不太讲究的。那么因为很多时候是病人求着医生的，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口腔科大家知道的，挂个号非常不容易。原来我在北京医院口腔科的时候，一天限号100个，病人早上7点多就号都挂完了，还有很多很多病人在外面等着，所以呢，都是病人求医生，医生只关注医疗技术，就把病看好，就完了，但出来创业呢，完全不是这样，创业呢，很多医生会反馈说，哎呀，我出来创业了，没有时间看病人，成天都跟卫生局打交道，跟消防打交道，跟工商税务打交道，跟街道的所以我都没有时间看病人。他们首先遇到的是这个挑战，就是像我们其他人在社会上开公司创办自己企业一样这些挑战呢，在学校里没有人教过，这些对于医生来说是完全全新的。很多医生实际上是非常不适应的，不适应这种情况的，他就会感觉到压力也很大。 那您当时是怎么咬着牙扛过来的？ 因为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在北大口腔的时候，我就是学生会主席啊，所以呢，当时可以说接触社会比较早吧，在学校就组织很多社会活动，所以呢，也跟派出所啊这些地方打交道，北京市委啊搞活动，所以呢，可能抗压能力强一点吧。另外呢，因为我出国留学呢，看到国外基本都是私人开业这么一个体系，也认为中国呢必将是往这方向去的啊，所以就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有了决心嘛，就克服这些问题啊。然后另外呢，因为说实话也是因为是北京人，说还是有各种社会关系嘛，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办医疗机构在10年以前如果没有社会关系是办不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啊，有很多是朋友亲戚大家帮忙啊，所以才过来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啊，作为一个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思想准备也没有社会关系的医生去创办一个医疗机构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所以在你们看来哈，就是医生如果真的想要迈出体制的话，他首先是不是要对自己的个人能力以及他所能触及到的社会资源要先做一个合理的评估？ 是，医生其实在这个迈出体制下这个决心的时候啊，我感觉到啊，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这样的医生集团不仅仅是口腔啊，我感觉到其实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都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大的决定，所以这才衍生出了现在这个市场上所谓的一些叫体制内的医生集团，就是他们觉得外面有机会啊，但是呢又觉得直接卖出去呢这个风险过大啊，包括呢体制内的光环可能会失去，所以呢又有体制内的医生集团真正下决心彻底的出来的，确实在逐渐增多了啊，但是呢这是个很大的决定，因为这里面的话要舍弃和丢掉很多东西啊，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一个坐在协和医院里的主任可能门庭若市，当他在协和医院马路对面开个门诊可能就没有人了，这个是医生碰到的问题。 这个也是有争论的，对于是不是能你一边享受着体制内的光环，公立医院的光环，一边你去多点执业或者是做这种医生集团，真的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呢？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我先说说我的感受。我觉得呢，这个医生呢走出体系变成一种咱们现在叫多点执业啊，这个未来的话呢可能是一种自由执业，但这种自由执业呢我认为不是一个完全照搬欧美的自由执业，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式的自由执业。这个大趋势呢我觉得可能很难逆转了啊，医生这个群体呢其实整体已经觉醒 啊，已经觉醒，但是这个速度快慢，这可能是由国家的政策，包括底下的这种操作层面的来决定的。 嗯， 但是这样一个进程往前走，医生面临的呢，仍然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啊，这个你看到现在走出体系的医生啊，大多数的话还是拿到了副高以上的职称的。 嗯， 啊，这个首先是一个，就是医生这个职业啊，本身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上的要求和门槛。 嗯， 这个职称的评定，说实话还是体系内呢能给他。所以呢，你看现在真正最后下决心的，往往有些医生讲，等我评完了副高，我再出来。这个好多也有这样的。医生内心的一个权衡，一个平衡呢，是他核心考虑的问题。那么这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从产业里面的话，我觉得未来服务于医生，真正能够帮助医生去解决很多事情，让医生回归到他的医疗本质，他不用操心太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这种服务机构一定会出来，而且一定会做到。 那黄大夫您怎么看？您是当初就完全的离开了体制的？ 对，我当时是毅然决然就离开体系了啊！ 什么刺激了您？ 还是出国，因为呢，我在丹麦念博士，跟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就看到国外就是非常成熟的，尤其是口腔医生啊，牙科医生就是基本是90%以上。因为我看到过一篇研究的报道，当时就整个西欧国家啊，列举了大概20个国家，口腔科医生私人开业率是90%以上，平均是90%以上啊，也就是说没有几个医生是在医院里的。啊，但是他们医院里没有口腔科，牙科是分离出来。所以呢，刚才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呢，不同的科专科啊，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目前来说呢，根据目前的发展，是专科的民营医疗机构是发展比较好的。那么全科这种综合医院呢，目前我觉得还是在非常初级的阶段。那么因为呢，专科相对小，投资少，对医疗团队的整体的要求比较低啊。可能医生个人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啊，再加上他的团队，可能像我们口腔科就是这样的啊，基本3个人可以把90%以上工作都完成了。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呢，再请一些专家啊，像我们的在口腔院的同学啊，来多点执业啊，基本上就都可以解决了。但是呢，比如你要妇科、骨科、外科就不可能啊，他这个是一个多团队协作的，他多点执业需要很多人的配合，他做手术要麻醉医师的配合啊，他需要护理团队的配合，要不他最后这个治疗的结果就是打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对他们就非常难啊，就算多点执业也非常难，因为呢他们需要找一个可靠的多点执业的地点才能真正施展他的专业水平，没有这个可靠的多点执业的机构就是不能完全施展他的医疗的这个才华，所以我觉得这是分科的，像口腔科、眼科目前发展比较好。目前两个上市的企业在国内，一个是通策医疗，是跟口腔相关的，爱尔眼科是跟眼科相关的，都是专业科室啊。 这确实是哈，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有这样直观的感受。目前在市场上看起来连锁规模比较大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消费属性比较强的行业，像医疗、美容、口腔和产科，这些都已经率先实现了跟资本的结合，现在是不是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 我是这么看啊，这个确实刚才主持人和黄医生都讲到了，这个医疗呢实际上是个大概念，医疗里面分了很多的细分学科，这个从消费属性上是不一样的，从技术的复杂度上是不一样的，从对于这种硬件设备各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区别，所以呢这个真正在走出体系啊，这个的时候的话呢，大家的这种层次和梯度啊，这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刚才就主持人讲到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像口腔医美啊、眼科是吧，这些呢能出来。那么这些呢，它能够出来的时候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提供的服务呢，还是在门诊能够提供，它不涉及到特别复杂的大的手术。所以呢，这样的行业的一个现状呢，就使得呢这些机构的话呢，能够第一步的能够进入市场啊，能够面对这种消费大众。后续的话，可能进一步的其他的这些学科们走出来呢，我觉得需要更好的条件啊，更好的这种机构的一些平台。 那么，像张总，您是投资过欢乐口腔的，也是看了各种类型的民营的口腔诊所，在不同的民营的口腔诊所里面，医生的持股比例或者是跟资本的合作方式是不是有差异？ 能帮我们梳理吗？ 就是医生创业，像黄医生这样的医生来创业，我觉得肯定要追求一个对这个诊所、对自己的一个医疗机构的一个话语权。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是这样 啊，这个话语权呢，用什么来体现呢？其实，在天然的来讲的话，要用一个股权来体现啊。上来先是一个大股东，那么能够把握住整个医疗机构的一个方向，这是他出来动力所在、意义所在。 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想呢，无论是一个医生为主的，或者是一群医生核心的几个人，他们还是要形成这样一个共同的一致体吧，或者叫一致行动人吧，在投资上。对，比如像我投资的欢乐口腔，现在国内已经是排在第二、第三位这样一个很大的连锁集团了。其实他们的这个五个啊，这个创始人啊，现在他们加在一起，差不多大概在40几。啊，每个人可能是十几，但是加在一起的这个比例呢，让他们能够控盘，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在里面想实现的一些事情。 嗯，那也就是说，医生本身虽然是一个技术人员，但是在民营诊所的持股比例还是要保证自己有一个足够的话语权的。 对，是这样的。创始团队呢，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啊，但是一个医生集团呢，或者是一个医疗机构呢，他为了他的壮大和发展，他需要吸引更多的医生进来。那么吸引更多的医生进来以后呢，在这种股权上呢，其实要做一些激励。为了让后来的医生啊，能够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平台，能够享受到这平台的发展。所以呢，大家在股权上呢，可能要设计一些股票的叫期权，我们管它叫期权啊。这些医生可能要通过这个工作一定的年限啊，做出一定的贡献来实现这样的期权。最终的话呢，其实是大家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呢，靠着股权的大小、先后次序和一些这种投资上设计的一些股权持有的结构，来实现呢对这个平台的一个共同的管理权和一个共同的收益权。那我想呢，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医生进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医生集团的这种生命力啊，才能不断的保持和发展下去。 那黄大夫，您在实际运营口腔诊所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这个股权设置的？ 因为呢，这块呢，对我们口腔医疗机构来说呢，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因为呢，我们口腔是一个最市场化的医疗机构，现在大概有超过50%的口腔科医生呢，是在市场上来执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民营的体系里来执业的，剩下50%的医生呢是在公立系统里。所以呢，经过这20年的发展呢，其实我们在这上面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模式。一种这种大连锁的模式呢，就是有这些基金来参与的，那么他们主要做的方向是在全国啊做大，规模做大。那么呢，另外一种呢，像这种中型的，很多是这种合伙制的，那么可能有投资人参与，也可能没有，就有很多医生啊，有点像一个小的医生集团啊。这种情况下呢，反正我个人认为也是需要有一个主要的控股方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北大的10个医生每人占了10%，最终呢就是散伙的，肯定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没有老大了，然后谁当家 的。对对对，而且越是北大这样的机构的医生出来，越容易产生这么一个结果， 谁都不服谁吗？ 太民主制了吧啊。然后呢，对，也谁都不服谁，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呢，甭管怎么样，在一个这个企业里必须得有一个控股方，尤其在那个初创啊跟发展阶段， 是 这个如果收不到一起去，没有一个这个执行力，这个企业肯定是没有前途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医生个人的，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医生个人的就个体啊，个体行医，那么他就100%他自己说了算，可能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像他们投资方，我觉得更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你这里一定要有这个能做决策的啊，股份一定要有说话有分量的，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太分散的这个企业没法发展的，没法发展。 补充黄医生这一句，就是如果我们进到一个企业，发现这个企业里面这股权非常平均，非常分散，这个话语权很嘈杂的话，这种企业我觉得没法投资，投资风险过大， 到时候形不成一致性的意见哈。 对的。 那医生究竟该如何与资本更好的合作？今天两位嘉宾，华泰医疗产业基金总经理、创始管理合伙人张全元，盖德口腔创始人、首席专家黄欢，接下来会跟您继续聊。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下半段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跟华泰医疗产业基金总经理、创始管理合伙人张全元、盖德口腔创始人、首席专家黄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医生如何与资本更好的合作。 廊坊城南医院院长张毅坠楼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在医疗圈内，不少医生为张毅的创业遭遇感到遗憾。近年来，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但现实生活当中，医生如何与资本方合作，如何找到创业伙伴，如何在敬佑生命的初衷与追求利益的资本之间寻找平衡？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华泰医疗产业基金总经理、创始管理合伙人张全元、盖德口腔创始人、首席专家黄欢，跟您聊一聊医生如何与资本合作。 刚才节目的上半段呢，其实我们讲到了黄大夫的诊所。您的这个盖德口腔，您觉得在现在口腔诊所连锁经营其实已经颇具规模的情况下，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呢？要去跟那些连锁的大品牌竞争，是不是有一定的压力？ 这问题非常好啊。我觉得民营医疗呢，就是说一定要办出特色，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出来做这个医疗机构的一个主旨吧。啊，像我们的诊所定位呢，就是技术上国际一流啊，在服务上国际一流，就是我们给自己的诊所定位是这样的。因为我有很多国际的这方面的背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培训中心啊，我们培训很多中国的医生。那么我们大概到目前为止培训过10000名中国的口腔医生，大部分是民营的。那民营的医生最爱学习，所以呢，这个决定了我们目前在民营的医疗机构里，我们跟大连所的比如说我们跟拜博口腔、瑞尔口腔啊、佳美啊这些，他们很多医生是我们培训的。虽然我们规模很小，但是呢，我们在业内的名声很大。如果你问一下业内的口腔医生，基本都知道我们。所以呢，我们的技术特点，这个诊所的特点就是技术专长，保持国际一流的技术水平，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竞争呢，我们其实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像我们这样规模的诊所跟大连所有一个直接的竞争关系，大连所基本跟大连所竞争，我们基本上是如果说有竞争呢，也是跟医生开的诊所走技术路线的、精品路线的，我们有一个竞争关系，因为还是目标人群不是那么一样。 但是您说过一句话啊，说把高端的齿科做到全国连锁，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顶尖的医生是有限的。那您为什么愿意坚持您的这个培训的路线，要去为别家培养优质的医生？这不会对方成您的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OK， 没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小而精的诊所，所以呢从来没想去做全国连锁。第一个啊，当时我们被全国连锁培养了很多的医生，我北大出来的，那么呢我们还是具有这种很开放的精神的，那么呢所以呢愿意把自己的这个知识啊、技能啊传授给别人。因为我们国外学习过多年回来以后，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 啊，所以呢，主要是想把国内国外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呢引到中国来，尤其在民营，带动大家一起来成长。倒不是在经营层面上没有去考虑这些事情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突然会考虑一下，哎呀，我培训那么多医生，这医生将来在我这周围开诊所不就成我的竞争对手 了，都另起炉灶了、 啊、但是有的时候会想一下，但是也就是一念就过去了。我们做企业可能有点太放松了，没有大连锁那种远大的目标啊、 嗯、 我们就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就完了，有点发烧友的方式啊、嗯、做我们自己的机构。 对，所以您既被称为黄医生也被称为黄校长啊， 别的医生给起的名字啊、嗯、江湖上人称 江湖上人称黄校长啊。那张总您怎么看不同的这个口腔诊所的连锁方式或经营方式上您觉得是各有差异，然后您怎么来评判？嗯， 对，我觉得这个呢就反映了这个医疗本身的一个特点，就医生呢确实是一种自由职业啊，尤其像口腔这样的行业，我觉得黄医生很有境界啊，培训了这么多医生。但其实呢，你就看到，其实他培训了很多医生呢，其实也并不会为他就制造一个多么激烈的竞争环境。这个口腔医生呢，出来以后呢，基本上是一个人或者几个口腔医生在一起，还是靠着自己的口碑、技术和一个维系的相对固定或者不断的扩大的一个患者群体，来呢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样一差异化的这样一个定位上呢，它可能真的和那些大的连锁呢本身之间并不具有这种头碰头的这种竞争关系、 嗯、 啊，它可以活得很好，可以本身过比较舒服的生活啊、 嗯、 对。大连锁呢有大连锁的这个逻辑，大连锁自己的发展的逻辑，它呢可能更多的要看怎么去扩张啊，怎么样去形成一种全国的品牌。从资本的来看呢，其实我一直认为呢，这个资本真正的资本去投资医生，去投资医生集团呢倒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呢本身其实如果他仅仅是几个医生的一个集团啊，他其实不需要大资本。 嗯 啊，真正是一些大连锁机构，它里面有了医生集团的这样一个内涵元素，它为了它的扩张的时候它需要大资本。啊，我一直是这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是多个逻辑混在一起的，它不是单一逻辑。像黄医生或者像其他的一两个诊所的这样的医生集团的小诊所或者是单一诊所呢活得很好，没问题，而且它也是市场当中很有品牌，很有竞争力，很有口碑的机构。但是呢从资本和它的对接来讲的话呢，资本可能在这种对接上资本会犹豫，因为他发现你可能不愿意做大，因为他已经小富即安了，他很舒服了，对吧？但资本一定要追求一个长大的故事，不长大资本就没有回报，所以资本可能就要被迫的去投一些大的东西。 嗯 啊，当然了，以后如果个人的话可以投一点黄金， 还是能允许持股吗？ 目前没有啊，有很多资本来找过我们 啊， 还是属于犹豫期，或者说目前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这种方式吧。 您是说您是以发烧友的方式来开诊所的哈？这种发烧友可能是不管是在技术上的追求还是设备上的追求，可能是不惜成本的，不符合资本考量的那一套。 没错没错，你说的这个就太对了。就是呢我们有业内的专家最后呢也跟资本合作了啊，有个很有名的专家，那么呢他又告诉我说，你看我以前想买什么东西，我让我的助理第二天就给我买回来了，说现在要审批啊，买个东西呢先要打报告，然后呢批说一个月以后还没买过来啊，他就很不适应。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张总说的啊，模式决定它的发展，大连锁跟资本结合的必须结合，不结合它没有办法去扩张啊，去做大啊。结合以后必然带来很多规范性的东西啊，像我们发烧友做就想买什么买什么，财务上成本控制可能就很不严格啊。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从资本的角度呢也分为在里面是一个什么角色啊。资本有的是参股型的投资，有叫控股型的投资。刚才像黄医生说的这样的，我感觉可能是资本在里面的这个比例话语权是比较大的这样的机构啊。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他已经深入到这个企业的运营当中去了，买个东西是吧，到什么标准他已经是要把关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当中呢，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呢其实在做这种参股型的。参股型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助力型的，帮助这个企业发展，那么可能在里面占的比例不大。这种情况下呢，原来的创始人呢还是在操盘整个企业。所以呢这里面的话呢，除非一些金额超过一定数额以上的，比如说单笔投资在500万-1000万以上的，那需要上董事会啊，叫一个决策来机构，议事机构来做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之下，只要在预算内呢，基本上原来的创始人呢都还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那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黄医生会接受吗？参股 我觉得就是说，医疗机构发展不同阶段啊，可能我们这些创始人也好啊，控股的医生也好，合作伙伴也好，他的思维也会变啊。人一生思维也都在变嘛，20岁、30岁、40岁，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医生来我们这儿面试啊，现在医生呢接受外面很多的信息啊，所以他们的思维也是很矛盾的。到底有资本好呢，还是没资本好呢？啊，就有一派医生是非常抵触资本的，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呢，他们可能听到很多这个不好的合作的这种结果啊也好，故事也好啊，他们是很不喜欢的。所以呢，来面试的时候甚至会问我们说：“王医生啊，盖德口腔有没有想融资啊？有没有想上市啊？”啊，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呢，他可能就不打算来了啊。我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一般就回答我说：“我只能告诉你。”现在没有，但是呢，未来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说人的想法可能会变， 嗯， 也可能现在我们就想做一个精品的啊，那么呢，要投奔我们的医生太多了，一看，哎呀，不行啊，我们这么多医生投奔我们，我们也想做大吧，那也可能，对，有可能变化。 就是您现在可以傲娇的拒绝资本，说我不需要钱，下一步的发展那也是有可能出现变数的。 我觉得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现在医疗呢是还处在，我觉得是处在很早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呢，所以各种尝试、各种探索可能都会长期的存在，所以呢，你很难去说哪个就是就百分之百对的模式，哪个就是百分之百错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在一个探索的。 对，直接给黄医生举出一个反例来，你比如像投的欢乐口腔，欢乐口腔也有很多的这些公立医院的一些主任出来，他们过来的第一个问题反而是问你是不是要上市，你要上市我就来。 说嘛，有两批这样的医生，有一批是很喜欢的，有一批是不喜欢的，无所谓对错，就是呢，大家的认识不同 啊，或者是大家在自己的职业追求阶段也不一样，所处的那个职业阶段不一样， 是 想说我以一个非盈利性的扎扎实实做好我医生这个品牌这个技术，还是说我已经到了一定品牌，我需要通过资本来实现更大的变现，这可能是处于个人职业追求上不同的阶段哈。 对对，因为医生也是，他是张总员也是医生，医生读很多书，一般都是学习非常好的人，所以呢他们有自己的思维啊，资本论嘛， 嗯， 说这个资本来到这个市场就是带着鲜血的， 每个毛孔都渗出来。 对对对，那我们的医疗属性呢，其实我认为它的根本是一个公益性的属性，所以呢，在这上面，我认为是有一些矛盾的。这张总怎么看？ 我是觉得这样，这一个资本是带着这种贪婪的属性，但是一个这个原来学过医的这个投资人的话，还是有一些医疗的情怀。 对对，坚守坚守啊！ 内心有过特别挣扎的时刻吗？ 有过很挣扎的时刻。我的挣扎时刻可能不是在口腔这个领域啊，就是有的时候投一个项目。发现这个项目呢，进去一进调发现很挣钱啊，很挣钱。 嗯， 如果从投资来看值得投。 嗯， 但是呢进去以后发现呢，其实这样的项目呢可能是里面有过度医疗， 嗯， 甚至是滥用一些药品。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可能过不了心理这一关 啊， 再挣钱可能我也不想投资。 哦，嗯，哦，那我特别期待有张总这样的医生转型为投资人，那么消费者的权益。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说因为我学过医是这样啊，就我觉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都会选择这样的。 嗯， 对对， 跟他学医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认为。 嗯，啊，就是你 希波格拉底誓言嘛，当医生啊，宣誓过啊。 没错没错， 你的底线我觉得会比一般人要高， 要高一些， 要高一些。 嗯， 对，而且跟医生交流呢，其实有更多的一种同理心，大家的时候更好互相交流。 嗯，是。 对，能更好的互相理解哈。那么从投资人的角度，如果看待医生这种有业务能力又有科研水平，甚至有技术成果，但是缺乏一定的市场经验的创业者，您要在其中做出选择，会有一定的选择标准吗？要给他试水的机会吗？ 这是个好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跟医生合作的时候呢，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啊。口腔是一个门类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门类啊。这里面的话呢，可能从投资的角度要看呢，适不适合在一个比较早期啊去介入跟一个医生集团的紧密的合作啊。 这也与资本的属性有关，因为有些资本是投早期的，有些资本是投中后期的、 嗯、 啊。我觉得从我们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投成长或者成熟期的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投资机构来讲，我们愿意看到这个机构呢，还是有一定的初始的一个规模啊，有一个初始的一个磨合期已经走过去。因为和医生合作，尤其是刚刚走出体系的医生合作呢，我认为呢还是有风险的。这个时候的话呢，适合一些天使投资资本啊，这个天使投资资本往往是这些医生的原来的熟人啊、 嗯、 朋友啊， 甚至患者 啊、甚至患者，对，患者可能也是熟人、嗯、对， 我们有患者要投资我们、嗯、 对对 对, 对， 患者可能是最愿意投资的 对, 对， 所以他可能不同阶段呢，资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一种偏好啊、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里面的话呢无可厚非啊、 嗯、 但是呢本身这代表了医生创业主导的这种商业模式呢，在不同的阶段呢，其实它的风险度啊是不一样的、 嗯， 早期的时候可能风险高，但它一定收益高，但是后期的话呢可能没那么快了，但它的风险小，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 嗯，黄医生，您有没有送走过翅膀硬了的大夫去另立门户的？ 哎呀，还没有啊， 都不愿意走是吧？ 但是其实呢，就像我们这种算合伙制嘛，所以我们其实呢，如果要坚持我们现在的模式做下去呢，我们也基本会把我们的骨干医生啊发展成合伙人，啊，我觉得这也是将来的另外一条路啊。除了这个资本推动的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这是中国目前其实是很缺乏的啊，因为这个民营需要资本推动，我认为是这样的。但另外一些呢，比较精品的相对中小型的机构，就由医生主导的，就一直做下去做到退休，这样的呢可能就是合伙人制的这样的医疗机构，那么将来一定会培养出来，比如我们的医疗机构里翅膀硬的医生，就一定会有翅膀硬，你希望他翅膀硬啊，你希望他成长起来，那成长起来了必然他有可能他就想另立门户了，我觉得应该支持他 嗯、 啊，我觉得应该支持他。 那时候你就需要资本了。 啊，那时候那我也可以给他投资。 那时候都需要资本， 都需要资本，对对对。 哎，那所以您自己作为一个新创业者出来开诊所的时候，您是怎么选择合伙人的？有经验跟大家分享吗？ 当初呢，第一个诊所参股的时候很年轻，没有钱。 嗯、 啊，所以呢就跟着投资人走呗，大部分钱是投资人出的， 对、 啊、 您没有多少话语权， 话语权很少，基本就是当个医生吧，看病人，看中的还是我的专业技术水平吧，啊，所以呢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太想，因为是被别人选择，当时不是自己选择啊。后来自己创业肯定选择合伙人，合伙人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口腔呢有太多的就是医疗机构呢是这种两个医生三个医生合伙制的啊，分家的特别多特别多啊，所以呢我们就很慎重这个事情，就是挑合伙人的时候呢一定是大家跟找对象差不多吧，要大家的价值观，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大家价值观是一致的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呢医疗技术水平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现在合伙人是我的同学，是我们北大的同学，我诊所里有我们北大五个同学在我们诊所里面全职或者兼职，可能医生有很多是找同学的或者找校友的啊。 其实不只是在医疗健康产业里了，在其他的投资领域、从这个同舟共济变成同事操戈的合伙人屡见不鲜哈。那张总，您看了这么多医疗健康产业，那相对来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是选择合伙人或者你们看团队时候必须要考量的吗？ 应该说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这里面的话呢，一个团队呢，我觉得如果看这种合伙关系，我们有几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呢还是刚才咱们说过的一个角度，有没有老大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呢是看这些人之间呢从性格上包括他的这种技能上呢是不是真正有互补性啊，如果大家很相同往往容易闹矛盾啊，对吧？有些人比如说是这个互补可以是一种这种风格上的或者是一种偏好，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主外，有些人喜欢主内，哎，这就叫一种互补。 嗯 啊，他这种互补呢能够让他们呢他们之间也可能有矛盾，也可能打过架啊，但是没问题，他们一定最后找到了一种平衡。 嗯，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呢我们更愿意看到呢合伙人之间呢过去是闹过一些矛盾的 啊，就是如果这两个合伙人说是就是从来没闹过矛盾，没红过脸，我们往往觉得有时候往往是有风险。就他们吵过架，但是今天仍然能够一起坐到我们面前，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说明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共处的方式。这种时候呢，我们往往要跟他们聊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啊，这从判断团队来讲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哦， 嗯， 原来是有这样的考量。 对，所以他们投资方更专业这些事情。 不能说更专业，因为看到的失败的例子太多，害怕了。 那黄大夫，您从就是一开始只是一个医生哈，在民营诊所里，到现在拥有自己的诊所，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退出的呢？从上一家您是怎么离开的呢？嗯， 啊，最早那家诊所呢，因为我原来是小股东嘛。早期也有很多这种小型的医疗机构在成长过程中呢是投资人来投的，因为医生大家都没有什么资金啊，在公立医院里的收入也很低，所以呢想创业资金是很大一个困难啊，所以呢当时呢就引入了投资人。那由于呢是小股东呢，也没有就全身心投入去参与啊，最终呢这个医疗机构运营也不是特别好，后面呢就是把另外自己一家主导的诊所做得很好以后呢，我又反过去把我原来参股的这个诊所呢给收购过来了，就是呢实际上是我没有退出，实际上是这个投资人他退出了。 你把别人退出了、 啊、对对对，他退出了、嗯、那我们是很好友好的一个分手的方式、 嗯、 所以呢这个就张总刚才说的，你选择合作伙伴非常重要。我曾经有两次跟合作伙伴分手的经历都是非常友好的、 嗯、 到目前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都是大家坐下来一谈，谈好了就愉快的分手，甚至将来有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选合作伙伴真的很重要， 对，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对对，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年之计在于春，盖德口腔2018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啊，我们现在首先是扩大，我们现在有一家这朝阳的店，现在已经有1000平米了。我们主要是一个口碑型的诊所嘛，80%病人来自于口碑。那么呢，就是还是继续把我们的医疗技术做好吧。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培训中心，会培训很多的医生，继续把我们的国际的培训的课程啊做好，培训更多的医生啊。那么我们海淀这家诊所呢需要把业绩做得更好，那么还在选第三家店的这个选址，现在选址也很难。现在我觉得是口腔医疗机构是个充分市场竞争的这么一个医疗市场了啊，所以呢大家这个人才啊、竞争啊、技术竞争啊都很充分了，所以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像我们还是小步走、小碎步前进啊，不是大踏步前进。 哎，那我想问黄大夫问题哈，去您那儿这种小儿精的诊所看牙会很贵吗？比公立医院贵很多吗？ 不会啊。原来中国不有两派嘛，一个叫医疗市场派啊，一个是反对派，就是反对医疗市场。其实我们口腔的这个模式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口腔没有送红包的，口腔没有拿回扣的，药品没回扣，医疗器械也没有回扣。那么就是把医疗技术做好，把服务做好，把病人留住。啊，结果带来的是整个医疗费用的上升吗？不是的，正好相反。由于它的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的是非常合理的市场价格，而且是各层次的市场价格，对我们病人来说有了多种的选择，可以去做一个种植牙，现在市场上有5000块钱的，最便宜，有8000的，有10000的，有2万的，有3万的，啊，病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跟他的需求去选择，这就是最好的市场化，啊。我觉得就不存在说我们这样的诊所会很贵吗？我们的价格甚至比北大口腔很多收费还要便宜点呢。这市场决定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其实多样化的市场结构才能给消费者更多的多样的选择。其实对于张总来说哈，现在这几年可能是医疗健康产业投资非常好的时代了，资本投资来说也是非常看风口、非常看时机的。那么2018年在医疗消费领域可能有很多头部已经形成了，您觉得在产业布局上还会有哪些考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个我现在经常也在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像狄更斯原来说过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最好的时代毋庸置疑是一个医疗产业的大发展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些医生走出体系带来一些机会。那为什么说我们也有一个打引号的最坏的时代呢？因为钱确实是太多了啊，钱太多了以后呢，带来的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整体的浮躁和包括资产的一个泡沫啊，都在积聚。那么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越要考验呢真正的一个好的投资人如何去看待机会，看待项目。所以呢2018年呢，我觉得是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要更好的去服务于我已经投资的企业， 投后管理， 投后管理啊，解决他们发展当中一些问题，帮助他们去壮大啊，去成长啊，其中有些企业呢还要对接资本市场啊，去往前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选择呢更多的一些好的企业来投资，不仅仅是口腔领域啊，因为我们是个大健康的产业的基金，我们要选择呢其他的一些领域的这个好的企业，这个包括一些优秀的医生集团。那么在消费医疗属性很强的这个领域呢，我们其实蛮看重的啊，这也是我们连续做了几个布局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觉得呢这些领域的话呢会有巨大的机会啊，因为呢在某些领域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行业的这种格局啊已经逐渐在形成啊，一些头部的企业和品牌呢已经逐渐在形成。那么后续的话带来的话呢，除了整个这个行业的大发展以外呢，还存在着这样的进一步的行业整合包括并购之间的机会啊。其实我们如果看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实际上真正医疗产业的大发展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伴随着整个美国的国家的这种医疗保险 Medicare Medicaid 的大发展以后，它是一块黄金30年。那么在这30年当中，医疗产业里面发生了大量的整合和并购啊，这样的机会呢，其实在推动着这个行业的集中度啊，在向更集中去发展。那么这个行业呢，集中度发展了高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公司。所以呢，我们也很关注这样的发展的趋势。投资的话，其实要投趋势，要顺应这个趋势。 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